大概6天的时间哈，不在各位当中哈，我跟师母到科罗拉多州参加了一个退休会，当然也是旅游哈，一边是旅游，然后中间有4天的时间啊，参加了一个教会的一个退休会啊。那我把这个照片贴在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上啊，感谢神看见上帝的创造啊，是这么样的壮观，这样子的美丽。当然，我们也参加这个退休会的过程里面啊，也有许多的学习。所以待会在讲到的时候，也会特别跟各位来分享。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一些弟兄姊妹来祷告，看见一些弟兄姊妹都回到我们当中啊，像阿芳、像 Raymond、像啊这个阿芳没有来哈、啊，但是 Raymond 哎怎么来的？ 他接嘛 OK 好，还有廖强、燕华，还有朋友都回来了哈。啊，然后今天Jimmy、Toby 爸爸妈妈也来，那我也知道这个海明的爸爸妈妈也从纽约过来哈，啊，然后之后要一起去旅游，啊哈，好，所以希望有机会跟他们见面，啊，感谢神，感谢神哈，那也希望大家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能够重新得力，啊，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先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依靠你，也仰望你，我们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若是没有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突然。主，你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这个心灵不是我们的心灵，而是那个圣灵的引导。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到你，不只是字面上的，更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稍微报告一下哈，我们去参加这个退休会，是在山上，有一根小木屋，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宣教士，76岁，美国人，他的朋友的一个小木屋。那小木屋里面可以住20几个人，那但是只有一间厕所，然后我们大会有50几个人，所以有30几个人是住在外面的帐篷里面，我们20几个人住在小木屋里面，然后只有一间厕所，所以我们大概也3、4天的时间没有办法洗澡，没有办法灌洗，但是感谢神，我觉得神特别与我们同在，大家一起萤火晚会在外面诗歌敬拜神，或是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挤在这个小木屋里面一起敬拜神，也没有人私情，我们就是有一个 speaker，然后有一只手机，手机上面是 Bluetooth 蓝牙的，然后已经有一些歌，它已经在手机可以 access 就可以 download 在手机里面，然后就透过这 speaker 放出来，大家也许觉得实在是太简陋了，可是当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我发现许多人都在流泪，都在哭泣，我感觉到圣灵与我们同在，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圣灵什么时候与我们同在？不一定是外在的环境，这个会堂，或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 band，一个乐团，或是说我们司琴，弹奏的它的技术多么好，而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神，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我们真的是渴慕的来寻求他，圣灵就可以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这个教会其实是在科罗拉多州唯一的华人浸信会。如果比较我们在德州，我们有40间，至少40间华人的浸信会，可是他们只有一间，所以可以说他们在孤军奋战啊，孤军奋战。那科罗拉多州的属灵状况不像德州这么好，教会这么多啊。我们知道这个全美通过大麻合法化最先的就是科罗拉多州。我觉得很纳闷哈，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可是人们却心却远离神。大家愿意去泛舟，愿意去爬山，然后很多人在那边骑脚踏车，那个空气是非常的好，这个地方叫 Boulder，曾经当选全美最健康的城市好几次哈，最健康的城市。可是许多人的心灵却是远离神的，所以我们只有这个美丽的风景还不够，就够去旅游还不够，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只有这个神的话语，才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启示。我们知道这个大自然是神的一般启示，我们说 general revelation，让我们看见、学习、敬畏神。但是如果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哪一位神，这位神如何来拯救我们，那人的问题、人的罪恶在哪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真正认识他。好，那今天开始，我们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谈到圣灵的工作。我们上个月是提到了文化，基督徒如何影响文化， 或是我们如何面对文化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各位发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如果在一个文化里面，大家都远离神，大家都去追求世界上的事物，你会发现我们要认识神其实是很不容易，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见证是很困难的。除非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所以你觉得呢？当今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当今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发现有许多教会已经有很美丽的会堂，那许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才干的人在当中啊，但是你会发现许多教会仍然是死气沉沉的啊。也许教会可能很富有啊，可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我们心却远离神。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系列的内容啊。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忽略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应该这么说，我们常常有两种极端啊。一种极端就是 yes， 我们只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那就够了，然后我们来效法，以至于啊，圣经上的人物成为我们一个榜样，成为一个道德的一个教训啊。从某种角度来，不错，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也看见一些人在圣经里面他们的得胜，他们的软弱，可是各位会发现常常我们学不会也得不着，我们想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总是做不到。不要说别人，看看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我们信了耶稣了，还有许多时候我们有许多内在的挣扎，我们的行为还没有办法改变，你身旁的人也没办法察觉到，哦，原来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一个极端，我们只读神的话语，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圣灵的工作。但是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啊，我们非常的追求圣灵，我们非常的希望感受到圣灵，因此看到一些聚会里面用各样的方式想要感受圣灵，他们呼喊啊，他们为人按手祷告，甚至倒在地上啊，可能要打滚啊等等，这些聚会我都参加过啊，我也曾经非常的追求想要得着圣灵。到了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我们会依靠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啊，也许有人为我们祷告，也许有人为我们说预言或是说方言等等，因此看到教会里面开始产生一些混乱的现象，因此产生另外一种极端，好像我们只要圣灵却没有神的话语。然而经过了这么多许多时间之后，其实各位发现许多教会已经慢慢走上了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道路。那各位手上看到这个周报啊，这个封面叫做 When God's Spirit Moves， 其实是一系列的一个讲道，一系列的一个教导，就在纽约布鲁克林教会啊。那华人最近其实前几年就翻译出他的书叫《疾风烈火》，哇，好几本书，烽火大能。那这个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啊？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灵恩派的教会，也不是说所谓一个福音派的教会，而是一个追求神的话语跟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啊。原本这个教会是在各位知道纽约布鲁克林区，是一个很多罪恶的地方。当这个年轻牧师 Jimmy Simpler 去的时候，第一天晚上门口就有一个帮派分子被枪杀了，就倒在教会前面的这个台阶上，他吓都吓死了。他只是一个年轻人，他也没有受完整的神学的训练，他就是一个棒球选手的一个教练。他来到这个古老的教会，来到这个充满了罪恶的城市，他如何来复兴，来得着这个地区的人民？依靠的就是神的话和圣灵，所以这是他一系列的教导啊，因为是英文的部分啊，我尝试把它用中文的来跟各位来分享。首先，他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什么？谁是圣灵？常常我们觉得圣灵好像是一股力量，一种感觉。各位曾经经历到圣灵吗？啊，有提到我们想到父子圣灵啊，像我母亲是天主教徒，她说啊，天父、圣父、圣子、圣灵。阿们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会发现在德州很多地方很多地名都叫 Trinity， 对不对？ Trinity High School， Trinity River， Trinity Road， Trinity Drive 啊，德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大家对 Trinity 非常认识哈，追求。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父子圣灵的神。有人认为说啊，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圣父，那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就是圣子的工作，那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工作。那这其实会让我们带来一些误解， 其实你发现整本圣经里面都有圣父的工作，整本圣经里面都有圣子耶稣的工作，整本圣经里面也都有圣灵的工作。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发现从头到尾都有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位 person， 圣灵是 person， 是有位格的神，就是神的灵，他会听会说，他有感受，他会对你说话的。不仅如此，父差遣的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这33年半，然后呢耶稣为我们受死，然后呢耶稣升到父那里去了。在他升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差遣了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工作。所以圣灵是如今 God's own agent on planet earth， 实际在我们当中来服侍各位与我们同在的是这一位 Holy Spirit， 圣灵，神的灵 agent。 各位看到 agent 这个字的想法是什么？各位去买保险的时候有 agent，买一栋房子有 agent， 对不对？啊，做许多事情有 agent。 agent 的工作是什么？ 中介， 代理，他负责，对不对？今天我们看不见圣父，今天我们也看不见圣子，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因为圣灵是父子在地上唯一的 agent，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要来经历他。刚开始各位读的这段经文是耶稣要受难受死之前对门徒所说的，当时门徒的感受怎么样？第五节他们满心的忧愁。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的老师大有能力大有权柄，能够医病能够赶鬼，结果他告诉你们说我要前往耶路撒冷，我要受苦甚至受死，之后我要离开你们，各位的感受是如何？各位觉得说啊，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领袖啊，国内叫领导啊，台湾香港叫领袖，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领袖要离开我们了啊。那我们这群无知的小民，手无寸铁，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我们如何能够生存得下去？所以门徒们就满心的忧愁，他们原本期望耶稣为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在地上，要胜过罗马帝国啊！他们以为耶稣下来搞革命，不是的，耶稣说我要为你们受死，我要离开你们升天。但是耶稣说我离开是怎么样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遣他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了这个宣召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17节啊，各位啊，手上的周报怎么说呢？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哈，各位手上的周报，在最上面左上角，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耶稣所说的，预备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提到了耶稣做了一个祷告，他求天父怎么样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另外 another counselor 啊，所以耶稣自己本身是那位保惠师啊，英文中文都不太容易翻哈，有人翻为保惠师，有人翻译成训慰师啊，一个 counselor， 一个辅导者，一个与你同在的人。但是耶稣是有肉身的啊，他被钉死，他升天，以至于他会离开这些会众们，他的门徒们。但是这另外一位保惠师却可以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位保惠师 Holy Spirit 圣灵是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这3年半，他与门徒同住同吃，耶稣教导他们，耶稣行了许多神迹，门徒都看得见。但是耶稣必须受到他的一个肉体的限制，他如果出现在加利利，他就不会出现在耶路撒冷，不会出现在撒玛利亚。 所以耶稣受到一个身体的限制，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的教导是好像外在对门徒的教导，像你我一样，今天我用圣经来跟各位说话，我是外在对各位有教导，然后耶稣是外在对门徒有榜样。但是你会发现门徒们有没有改变呢？他们跟这些门徒看见或是经历到听到这位最伟大的先知导师神自己对他们说话，跟他们同住，可是门徒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没有。你会发现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这些门徒还彼此来竞争啊，冲突，想要争伟大。然后呢，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彼得呢，他也软弱了，他三次不认耶稣，不认主。你发现这些门徒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虽然他们听见，他们看见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直到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呢？直到初代教会啊，圣灵降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的时候，这位圣灵就住在他们的心里面。常常我们听到许多讲道都是外在的，对不对？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内心会有感动，会有感受？除非这位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各位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可能之前听过许多的教导，看过许多书籍，可是可能心里都没有感动。这感动从何而来？圣灵在你的心里对你说话。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凭据，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看他有没有来教会，不是看他有没有受洗，不是看他有没有奉献，而是他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与他同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印记。这个看不见的圣灵住在你里面，对你说话，感动你，鼓励你，安慰你，甚至责备你。如果你发现有这个声音，这个感动在你里面持续的，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你会发现圣灵在你心里面催促你把自己奉献给神，像刚才那种诗歌一样啊。我们常常说祷告接受耶稣，其实更进一步应该是说，主啊，我将我的生命来奉献给你。所以圣灵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神了。圣灵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耶稣离开门徒，却差遣了一位能够随时与我们同在，就是耶稣自己的灵，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心里面。只看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只看你愿不愿意敏感于他对你所说的话。所以耶稣离开门徒，对门徒他说，对你们是有益的，我离开就要差遣他来。刚才提到了初代教会的工作，教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教会？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吗？不是，刚提到了是圣灵五旬节降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这一群人成为教会，彼得讲道大有能力，许多人被感动，是吧？所以教会的发生产生是圣灵在他们当中来工作。之前他们只是听到道理而已，可是直到圣灵降下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感动，以至于教会才真正的诞生，三千人五千人悔改归正来信主。你发现初代教会的圣灵的工作啊，不仅是人悔改，还有许多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有许多奇事，有许多神迹，有许多医治发生啊，看见神的权柄在教会当中。若不是如此啊，在罗马帝国的逼迫底下，教会早就灭亡了，早就消失了。但是这些见证是如此的明显啊，有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甚至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就好像耶稣当初所做的事情一样，以至于众人不得不相信。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不仅是医治，不仅是赶鬼，我们更希望看到人的生命能够改变， 所以为你的家人祷告，圣灵来感动他们，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们愿意敞开心来欢迎这位圣洁的灵啊， Holy Spirit， 圣洁的灵，神的灵来到我们当中。常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太容易明白，是吧？啊，我们以为哦，我们读圣经是不是一定都要啊到神学院，我们拿到一个硕士，拿到一个博士？但事实上有许多人，他是无知的小民，他只有拿到一本圣经，他甚至被关到监狱里面。有许多人是这样子一个经历啊，在国内许多教会受到逼迫，信徒被关到这个监牢里面，他手上只有圣经，没有人可以教导他。但是这位圣灵，第十三节说，这位圣灵是怎样的圣灵啊？是一个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离不开真理，真理离不开圣灵。好，我们说神的话是真理，可是如何读懂这个真理？真理的圣灵来，他要怎么样？十三节，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只是读的字面上的意思。常常我自己也读圣经，圣经这么多，哪一段才对我有帮助啊？比如说我们要辅导一个人啊，一个朋友，一个慕道友或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说啊，我有这个困难，我有那个困难，我有教育儿女的困难，我有夫妻的困难，我有身体的软弱，我要用哪一段圣经来帮助他啊？只有圣灵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人的需要，透过那段经文，透过这个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能够影响一个人，所以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当我们每次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引导我能够明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常常有一个事情你想了半天想不清楚，突然有一个声音对你说话，在心灵里面对你说话，告诉你，给你一个解答，给你一个安慰，给你一个鼓励。牧师也好，或是弟兄姊妹，不能够24小时陪伴着你，但是这位圣灵，如果你愿意敏锐他的声音，你愿意敞开，你愿意谦卑的听他的声音，他会对你来说话，对你来说话。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最后呢，圣灵带来怎样的一个结果？第十四节他说，圣灵要荣耀神，荣耀我，就是荣耀基督，还要将所授予我的话来告诉你们。常常我们看见一些教会走的偏差是为什么？他们追求圣灵的恩赐，最后变成荣耀某一个人，荣耀某一个牧师，某一个传道人，他有能力，他为人按手病就得医治。其实不是的，圣灵来是要荣耀谁啊？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任何一个神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要来荣耀神自己，我们都只是不洁的器皿，不配的器皿。所以我们每个月要来领圣餐，我们认罪悔改，求神洁净我们。而且看到第八节，圣灵来的工作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你觉得自己责备自己容不容易啊？你常常会自己责备自己吗？有人点头啊，感谢主。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自己责备别人。 OK，这比较容易啊，我们责备别人很容易，我们责备我们的配偶，责备孩子，责备身旁弟兄姊妹，责备这个世界上谁谁谁很容易，我们很习惯去责备别人。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开始责备自己？除非圣灵的工作，这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懂得自我反省，自己责备自己，这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这个社会的道德文化，不是出于法律，除了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自己责备自己。但是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好处啊？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得着洁净，得着重生。常常我们看见基督徒都带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十字架什么意思？耶稣的死，还有呢，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是吧？想到我们过去，我们的罪跟耶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只有死了还够不够？ 我们还要活，怎么活起来？哎，可是十字架是一个死亡的记号，那什么是一个活的记号？ 圣灵。 圣灵。耶稣是怎么样复活的？神怎么叫他从死里复活？借着圣灵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教会除了有十字架，它都有一个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啊，像我们会堂啊，我们受浸那边啊的主会堂有鸽子，象征的圣灵是我们重生，所以我们不仅要死，我们的罪恶死了，但是我们要活过来，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如果你没有圣灵，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而且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每天，是时常，我们都欢迎这位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罪恶。所以圣灵带来的结果，当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我们讲了好长的时间所谓合神心意的门徒，可是我们做不到，除非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来这个样式，就是神真正得着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啊！未来我们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啊，有五次、六次的机会，我们继续的来认识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不只是理智上同意，更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追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圣灵保惠师，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困难，我们有不同的困惑，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不同的痛苦。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圣灵亲自来与我们同在。我为基督徒祷告，主啊，也许我们在过去已经认识了你，可是我们却冷淡了，退后了我们忽略掉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说的那个微小的声音。主啊，我们要再度的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圣灵的再次的来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充满我们，感动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有能力的生活，喜乐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合于真理的生活，认识真理的生活。主，我们也为在座的一些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主啊，你圣灵真的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听到人的话语，让你的圣灵在心里面亲自对我们说话，你感动我们来敬畏你，来认识你，来追求你，来渴慕你，从你圣灵来得着真正的医治跟安慰。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要持续的追求，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阿们。我们请诗情带我们唱下一首诗歌，好。